滴可多了，这下 drop a little soy sauce in there. 哎，这个 drop 就是滴滴滴几滴。 对 ，drop a little 一丢丢的 soy sauce. 嗯嗯 ，soy sauce. 嗯， 啊，闻起来很香啊。 It smells great. 我觉得我都闻到这个味道。 对对对。 It smells great. 嗯。 小时候的香味儿、 嗯、 好几年没吃过了，真是的。 真的、啊、Oh man, I had some recently. 起码我起码有四年没有吃过红烧肉了。 Oh, 太可怜了。 今天这期简直是馋我啊。 嗯。 我们要等多久才能吃啊 ?How long do we have to wait before eating? How long do we have to wait before eating? 嗯哼 yeah. 等之前还要吃还要多久才能吃啊 嗯。 45分钟吧。 45 minutes. 应该20分钟以后就好了。 It should be ready in about 20. It should be ready in about 20. 嗯哼。 这些都是简单句。 对。 It should be ready in about, in,、 yeah. 就是多少分钟之后。 Yeah. In about 20. 嗯哼。 我可以等45分钟。 I can wait 45 minutes. 哎，要不我们先看一下我下载的世界杯精选吧。 How about we watch some FIFA highlights I downloaded? 哎呀，这个。 had to include that. 我们这一个月都没少掉世界杯， 对对对对 你看看，各种话题都带上它，带它飞，你看看。 对对对 我们是蹭够了世界杯的热点。 对。 How about we watch some FIFA highlights?、 Mm-hmm. 大家看这个 highlights 是什么意思、 yeah, Just the goals, just the penalty kicks, just the fouls, all of those exciting moments out of like a super long game that doesn't always have something happening. 就是精选嘛。 对。 那踢一场的90分钟是吧 ?120 分钟有的踢上去。 对对对。 看什么呀就看见进球那会儿、 yeah. 所以叫精选 highlights。 Highlights、 啊。我们来看一点 FIFA highlights, 好不好、 mm-hmm. I downloaded, 我下、 yeah. 我下载的我带我 iPad 了。 I brought my iPad with me. I brought my iPad with me.、 Mm-hmm. 现在这小学生的那个英文单词当中啊、 yeah. 都已经有了 pad 这个单词了。 Yeah. iPad, yeah.、 啊、今天早上我看一小朋友在读那个单词。 Yeah. 我还给他纠正读音呢。 Mm-hmm. 他们现在单词很新潮了已经有 pad 了。 Yeah,、嗯、iPad. 为什么不试下接入我的电视呢 Why don't you try plugging it into my TV set?、 再来有点快哈。 嗯、Why don't you try plugging it into my TV set? Why don't you try?、 嗯 啊、为什么不试着、 嗯 啊、接入什么东西、 嗯、 插入什么东西、啊嗯、 Plugging it into. 哎对插电源这个单词叫、嗯、plug. 对对对对 plug in my charger, plugging my charger into the wall, plugging my charger into your computer.、Yeah. 把我的、 嗯Into my TV set. 插头插进哪儿？ 对对对。 Plug it into my TV set. 嗯哼，嗯哼。 就是说把你的 iPad 呢插到我的电视上。 对对 对, 对。 我们在电视上看。 iPad 有点小了。 有点小了、嗯、 对对对 啊或者是接入。接什么电源都叫 plug it into.、嗯、 对对 对, 对 我们以前老友记课堂里学过这个。plug it into. 嗯。 好。我先看着这些菜。啊你说我先看着这些菜怎么说我 look at 这些菜吗、 嗯、 我 watch 这些菜吗 对 那我看着应该怎么说 嗯啊 I'll just watch yeah 看什么 我要看着这些菜 嗯 I'll take a look at the food 能不能这么说不可能吧、 啊、好 不可以这么说吧 你看什么菜你问我什么 我说我先看着这些菜不是看着、 okay. 是看着这些菜我先照看着这些菜 好 叫做 I'll take care of these dishes. 哦、oh, 对对对对行、啊。 它是 take care of the dishes, yeah, yeah, yeah. 不是 I'm watching these dishes. 对对对对对那这个 dishes 是盘子。 是吧它不是这个意思、 嗯、 它不是 watching these dishes,、 right. 它是 take care of the dishes.、 Mm-hmm. But in Chinese, 都是看着。 Yeah, I'll have a look at the dishes. 但是呢这个看是一声、 嗯、 看是四声。 Yeah. 看是 look at 和 watch、 yeah. 而看是照看是 take care 的意思 Yeah, I'll wash the dishes I'll take care of these dishes 对了、 yeah. 五分钟后客厅见、 mm. And join you in the living room in 5 minutes 加入你 Join you in the living room in 5 minutes、 mm-hmm.